大家好 ，My Radio 由2007年创办到而家，今年是第12个年头，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My Radio 呢个平台，去代表香港大多数嘅人去发声，鞭挞权贵，批判共产党。大家睇到呢十几年来，香港嘅政治日趋败坏。共產黨對香港又加強呢個干預，係咪？泛民主派獨裁無膽，民主無量，係咪？進退失據，香港言論自由亦都進一步收緊。我哋一息尚存，都要繼續奮鬥，本土民主反共。請大家支持 My Radio， 記得交月費。 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天天天南主持神舟五子张文龙郑仲文方艺成 嗨嗨 哈喽 天天天南啊今天就是 神舟五子又是今个月最后一集 了 最后一集我们通常例牌做什么 第一样东西做啊 我你讲的通常都是 通常我为什么次次都是讲 的那我讲 通常都是我催租的 催租每个月77个啫 每个月77个你记得一剔呢其实可以交两年或者三年先的一个预定给了钱先那你不用过每个月我们提你 了 每次交两千元 每个月都要提的 那是啱啱 希望大家支持一下天天天南的運作啦 支持我們都不是只支持我們的要所有的節目都剔晒跟住交兩年份的月費那就差不多了 你這樣得的一次過半年先啦 好啦半年啦放過你一半年啦 加埋癲狗日報咪差不多 囉 都啱嘅咁今日我哋係個話題係講啲乜嘢 有冇喬務報告先冇嘛 今日冇，暫時 冇就直入噶啦，直入啦。今日時間關係， 單刀直入我哋，即係佢頭先喺我哋嗰、那個即係未節目之前，我哋喺度傾偈嘅時候，就話大家已經有啲。有啲火藥味咁樣， 係啦，我建議咧就係可以留翻喺節目裏面講嘅。我見到話你做咩咁？ 咁我又冇，我身體有啲抱恙啦，咁樣應該今日就嚇 得啊，鬧兩嘢你好翻曬， 係啊，應該個人會好斯文嘅，咁就係咁啊。咁亦都介紹下先啦。今日我哋有原班人馬嘅天天天南嘅神舟五子，咁啊 Kenny 啦，阿文仔。阿文龙咁啊！ 如果睇咗咁耐都唔识我哋，叫佢翻去识电视走啊！ 你要叫郑生或者系啊？ 今时今日边个用 阿方生咁样嘅？ 睇 YouTube 啊！ 仲有我哋 啊！咁啊，仲有我哋，今日特别嘉宾温子仲咁样， 系 啊！ 我哋嘅社员 咁啊，佢啊即系对于我哋今日嘅话题咧，非常之有兴趣。咁或者佢都自己有做咗啲功课。 你今日唔会就系嚟做第一新听众啊嘛？ 唔会。 唔系佢做第一新嘅。 唔系，因为嗰次阿谢工话：，你上嚟听，不如翻屋企听。 唔系咁佢。上嚟咧，佢一定有做功課上嚟嘅。 咁 如果咁啊，遇到阿謝公啊、阿宋生啲前輩喺度咧，咁佢即係嗱，始終都係一個非常之即係對前輩尊敬嘅人啦。咁梗係俾前輩講。 每次佢上嚟都做足功課嘅。 係啦，咁今日咧就唔同啦，今日就係大家一齊兄弟柴娃娃喺度。 真係第一身準備啊，大佬。 係啦， 係啦，由當日22號係啦。 咁係咩？係咩？好，咁我哋一 陣 間， 我哋 一路去講。 咁文仔去交代下今次呢個題目個背景先，咁樣。 咁啊，當然啦，當日梗係我哋野火嘅韓國瑜市長咧，咁啊展開咗嗰個東南亞，再加埋訪呢個陸港澳嘅嗰個訪問行程啦。首先， 港澳深夏， 港澳深夏，加埋呢個 深圳 夏，深夏 係啊，港澳深夏差唔多啦，陸港澳都係差唔多啫。咁啊，首先咁啊前。廿幾號嘅時候咧，佢就嚟到香港啦。咁啊，22號嘅時候嚟到香港。咁香港嘅地方係點樣接待？喂，其實第一身真係佢第一身喎。 唔可以講點解第一身嘅嗱，你 其實就不斷聆聽到機場嘅朋友啊，或者係一啲嘅熟悉機場運作嘅一啲嘅管理層啦，咁啊嗰啲消息啦，咁啊大概係 某位嘅陳姓經理啦，咁啊講話啊，但係佢大概係幾點鐘機啊，幾點鐘喺咩站啊？ 即係唔係機場？唔係機場嗰啲人同你講，係 啦，大概係啦，咁啊大概會喺邊度 VIP 嘅通道啊，政府嘅貴賓通道啊，就一定係㗎啦。咁就一度就傳緊係啊呢個嘅半倫陷區嘅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香港嘅呢個嘅阿聂德权局长，最尾又变咗系阿邓引光呢个秘书长就去接机。咁接机嘅时期咧，亦都有中聯辦即係呢個西環那個所謂嘅嗰個建築物嘅裏邊嘅某兩個嘅匪區嘅頭目人馬，亦都係當其 即係中聯辦，當其 中聯辦啦， 即 係 其實 接機 成個統係啦，統成個統籌就係講啊中聯辦啦。其實我聽台北辦都有派咗兩個人， 有高代處長係有去嘅，亦都有入過鏡嘅。有啲人話陸委會啲人冇入鏡，話高代處長成大頭， 屌佢唔識噶嘛， 咪咯係啊！我想講呢樣啫，嗱。唔好即刻嚟，唔好即刻嚟。 佢又唔識，又話人哋冇，你明嘛？ 係啊，咁啊，財北辦又派咗高處長啦，同埋仲有阿， 其實劉大半都有。 唔係，其實你要解釋 李夢春， 即係 我見到， 即係高處長係一個咩職位咧？即係佢而家就係呢個盧長水台北辦嘅新嘅處長咧， 就嚟唔到， 嚟唔到咧，就由佢做代處長。換言之，佢就係而家香港喺即係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咧，喺香港裏面咧就最高嘅領導人嚟嘅， 係啦，即係台灣呢個中華民國政府喺香港嘅最高機關嘅首長啦，咁係代表嚟嘅。咁佢負責又咁啊接埋咁個韓國瑜嚟啊嘛，韓市長嚟到， 咁佢係一個係啊，當然係中華民國一個叫做六都直轄市嘅民選市長，又係新任嘅市長咁樣。咁佢當然啦，係去到來港嚟到呢個淪陷區去到視察啊，或者係觀光啊，或者係考察，或者係呢個經商。嗱，今次嗰個目的咧，我想同大家講，同埋一啲香港有啲不斷俾緊意見或者批評。今次的目的是四個字，經濟之旅。OK， 經濟之旅是經濟嘛，主要是經濟為主嘛，係啦， 多番強調 嘅。佢係經商嘅。 咁我就咁樣啦，我用翻一個懷疑嘅態度嚟反問翻你。而家我做呢個蚵仔煎加呢個綠芝芝啦，係啦。 嗯。 咁你話經濟之旅啫，咁同政治有冇關係啊？佢有冇提過政治咧？ 其實咁耐以嚟個行程係從來都冇問有一句政治嘅説話、政治嘅實語，同埋一個政治真正正式嘅官方對話，其實真係冇嘅。 冇冇， 因為從來都冇喎。你見到 嗱，好斬釘切鐵咁講， 係 喺韓國瑜嘅口裏面，喺呢次行程有冇講過一國兩制？ 冇， 梗係冇啦。 冇， 係啦，有冇講過統一？ 冇， 係啦。咁 冇嘅，其實 成個主要目的，佢係圍繞住，其實話俾聽，佢係聯成個。台灣都好似唔關佢事咁樣，佢主要講高雄，高雄嘅農產品，高雄嘅漁農業能夠賣得出去， 亦都想 揾到錢翻嚟， 亦都想解答翻一啲嘅香港嘅主流嘅某部分人啦。佢冇提中華民國，佢提咗好多次。佢喺佢嘅同埋佢身邊嘅人啊，同埋佢喺帶嚟香港嘅高雄市嘅市議員。都有十幾個，佢同行係28個。嗱，咁啊，嘉芬姐啊，市長夫人，咁啊，當然佢係自費啦，冇提中華民國，點樣通翻賣國啊？ 唔係，其實嗰件事嗱，我講真啦，因為好多人咧都唔太了解，點解喺個呢個韓國瑜訪香港嘅時候咧，中聯辦係扮咗個咁重大，點解係所有嘢都係佢統籌咧？好多人啊，咁你錢搭國兩制咁啊，你 一國兩制 嗱，你真係唔好 不嬲都錢搭咗噶啦， 唔好講錢搭先，我解釋翻俾你聽，由頭到尾一國兩制低温開始嘅時候，已經係有一條前七條，有錢其琛總理即係匪嗰啲啦，匪嗰啲總理啦， 共產黨嘅 嗰啲匪首咧，已經講咗有個前七條啦，所有。關於台港，即係香港處理台灣問題，呢啲全部都係中央政府嘅事，中央共匪政府嘅事啦。咁佢作為一個叫做中共喺香港嘅最高嘅辦公室，咁佢點會唔係佢去接機 咧？ 亦都有， 點會唔係佢去溝通咧？係咪先？咁好正常噶。 中聯辦裏邊亦都有台灣部噶嘛，就係咁做啫嘛。 所以佢最主要咪所以派咗嗰兩個人嚟咯， 要歪啲帶。 就係台灣係咪？ 應該講係有嘅，因為最初99年馬英九訪港嘅時候咧。嗰時中央咧都比較安守本分，咁有葉國華咧就全程陪同，就冇中聯辦嘅人嘅。先講明先， 特別顧問，我哋可以講翻咁多屆。 講陣時真係冇嘅，咁即係你話背後有冇中聯辦 say yes or no？ 梗係有啦，只不過嗰時唔出面啫嘛。 同埋， 但後屘董建華第二任咧覺得，妖有阿葉國華喺度都係好阻定，同埋嗰時就陳水扁關係已經好緊張嘅時候咧，唔該就同阿董建華話：喂，唔該，以後啲嘢我直接由中聯辦落 order 收翻嚟做，咁變咗你喺董建華嘅第二任咧，你已經冇見到葉國華嘅痕跡嘅，所以咧今次嚟咁樣咁出面咧，其實就我覺得係好正常 嘅。我記得想當年陳水扁總統仲喺度大聲疾呼，喺度即係創聲喺度話阿馬田總統馬田少。佢去香港，佢去見董建華，佢同董建華握手。但係大家唔好忘記，2006年之後，謝長廷喺即係世界各地都見咗董建華6次喎。 嗱咁啦，我相信大家咧都好氣憤喺呢件事裏面噶啦，都好想去。即係講一啲自己嘅睇法出嚟，咁嗱，冇一個一個講啦，慢慢先，文姐繼續講翻中聯辦嘅角色先。 中聯辦喺香港嘅角色啊，唔係處理台灣嘅事務咯。 前七條嗰度講， 其實前七條嗰度啊，講真佢都寫得好明嘅，成件事咧，所有有關於對台灣嘅官方機構交流同埋呢啲嘢咧，係由中央人民政府負責， 直接嘅仲要， 之後再去請示個呢個特別行政長官去批准嘅，咁個請示嗰個係廢話嚟嘅啫，咁嗰啲嘢全部都喺佢掌握度噶嘛， 係冇錯。 所以佢到今次咁點解角色咁大，好似哇點解全程都見到中聯辦咁，好正常嘅。咁所以你都睇翻我哋從前講頭先講嘅事例啦，咁由2003年。開始中聯辦在香港的角色更加加強了，之後都不特止，仲要係不斷咁浮面咧。你見到浮咗面啦，同埋你見到佢係完全想將香港嘅事務話俾人聽，中聯辦係有份嘅。咁係其實呢件事唔係今年、前年、後上年發生，呢件事係十幾年前嘅發生嘅。再加埋6年前，好似謝長廷嚟香港啦。中聯辦都派了兩個去負責去見夜晚去接佢去吃飯。咁當年咁點解大家又好似冇乜反應嘅咧？冇 因為其實咁講嘅，我用一個政治嘅睇法嚟睇咧，就其實、大家都有做，你綠嘅有做，藍嘅有做，韓國瑜有做，謝長廷有做，陳菊有做， 賴清德都有， 賴清德有做，個個有做，但係 尤石坤都有做。 但係第一樣嘢就係話，你人唔紅就冇人會注意。係 啊， 韓國瑜呢個韓流。包括連香港政府官員都覺得想同佢打張卡， 嗯， 係啦，係 啊， 咁唔好講一般市民添啦，台灣嘅民眾啦，高雄嘅民眾啦， 我都唔知道做乜嘢。 咁所以就話，但係你陳菊、謝長廷、尤石坤，包括佢哋以前嚟嘅時候，賴清德嚟嘅時候，佢哋係大家係冇，唔係係因為冇，因為佢唔係一個嗰陣時一個紅人啊， 根本大家係香港嘅知名度低， 根本大家都冇人會留意，大家冇人留意。咁從來香港同國民黨扯上關係嘅人物咧，都係會俾一啲台灣嘅本土派咧，係會攞嚟做藉口嘅攻擊。例如馬英九係1950年喺香港出生，港華醫院，佢一直嘅選舉幾乎係每一次有3個字嚟形容佢：香港腳，係咪？咁而家韓國瑜嚟香港帶嚟呢個反應，亦都係一樣。因为当民进党每一次，其实咁讲噶，每一次国民党有声势嘅时候咧，民进党都处于一个低迷嘅。喺呢啲时候，佢操作唔到一啲佢嘅经济议题嘅时候咧，佢哋就好中意操弄政治同埋嗰啲省籍，甚至系将呢个两岸统一、独立呢啲嘅话题咧，就抛出嚟。 冇错。 咁所以就韩国瑜之行咧，其实由始至终。是單純的一個經濟之旅，但是呢就被人家去將它放大成一個拿到選票的一個政治之旅。 有人話嗱，我睇過一個，我真係好想去。唔該，你睇下報紙或者係點攞個月曆嚟睇。佢韓國瑜之行係同316嗰個立委補選係有關係。 咁但係嗰、那個， 但 係、那個、 其實大家係知道韓國瑜嚟香港其實係早喺一個月前 定 咗啦，即已經定咗噶啦。咁其實佢個行程一早已經講緊，佢會去。即係佢一做高雄市長，佢已經安排咗美國會去，馬來西亞會去，新加坡會去，呢啲通通都會去。佢去新加坡嘅時候，佢去馬來西亞嘅時候，我已經打咗支針出嚟，我話睇嗱，佢去新加坡啦，買農產品啦，佢有冇投星咧？係啊，佢有冇投波咧？係咪投係去馬來西亞係咪投馬咧？咁點解偏偏嚟香港買農產品就變咗投共咧？即係我覺得就咁樣講，唔可以我。孤物論你喜不喜意共產黨，我非常之不喜意他，但是在不喜意他的同時裡面，我們對著台灣的政治要一種，如果你真的想去看好他的話，台灣是一個政民主國家，人民是要有選票去投給一個他喜歡和不喜歡的人，但是你在香港作為一個沒有選票的人，你去看這件事，或者作為一個評論員或者一個花生友又好什麼都好，你看的時候請你就用獨立一點中立啲嘅眼光去睇，其實點解民進黨去就係個兩岸交流，國民黨去就係投共？呢、這個問題，我覺得香港嘅我唔好稱呼佢做柯仔煎啦。香港嘅或者呢啲對呢件事有關心嘅人，我想你知道一樣嘢就係、是，即係我想知道，想你哋知道一樣嘢，其實台灣係民主國家。如果台灣人不喜歡，一定可以用選票 kick 他下來。 咁係啊，呢樣嘢係正常嘅。你睇下咁多年來咧，喂，大佬政黨都輪替咗三次啊。其實你係覺得係憑乜嘢覺得台灣人係自己個智商係零蛋呢，即係政治智商係零蛋呢，覺得哇，原來係你完全唔識分青紅皂白，選咗個投共嘅，選咗咩？喂，其實你有冇諗清楚？有時候你唔好接收咗太多咧，嗰啲叫做嗰啲叫做。政治宣傳啊， 真係把幾 政治宣傳咧，多大過個現實嘅客觀環境，或者大過咁就變咗咁嘅狀況啦。咁你完全都冇了解過嗰件事嘅內容去脈，又唔清楚究竟個關係係點樣，然之後你就亂咁發炮，話嗰件事你係投降咧買台，喂大佬，如果係咁啊，民進黨買咗咁多次啦，你又支持佢做總統，跟住你唔通人哋食屎你又食啊咁啊？ 賣台呢、這個 唔使再講啦， 賣台呢個詞語其實由馬英九開始。甚至太陽花的時候，一路都鬧緊落嚟。咁如果真係賣台，請問咁多年賣咗啲乜嘢出嚟咧？ 其實講真啦，我聽咁耐咧，一國兩制嗰個字咧講得最多咧，都唔係中共嘅，講得最多係民進黨，一路咁樣講。馬英九當選就一定要搞一國兩制噶啦，跟住之後講 八年執政 咗，講到佢 咁搞啲咩咧？ 嗱，講到輸咗，到你哋再執政啦，你都仲繼續講，講到而家啊，點你又輸埋啦？然之後出年九合一，唔係啊，佢哋一翻嚟又搞呢個咩噶啦？咁我哋都幾失敗啊，搞咗十幾年都唔成功， 咁少。少嘢一個韓市長訪港就已經睇得清楚，大佬即係原來香港係有一班忠貞嘅大佬反共嘅民主派，同埋一班叫做即係軟弱民主派。 嗱，我始終我要更正一樣嘢， 真係 我相信佢係仇共，唔係叫反共。反共係需要理論嘅，反共係需要信仰嘅，反共係需要手法同埋技術嘅。 係啊， 係咪？ 係啊， 喺我哋有好多藏書啊，講反共，反講共產黨嘅嘢嘅書，我都全部我睇過，並唔係話即係叫做用而家嘅現代詞語就係唔係並唔係鳩屌共產黨嘅，係啊，反共係需要有理論，反共需要有信仰，係咪？咁我成日都話香港嘅泛民或者香港所謂支持民主人唔能夠成功係一樣咩原因呢？就係、是。你哋攞咗民進黨同你互相取暖，民進黨人哋成功咗，台灣嘅綠營係成功咗，佢能夠執政，佢喺個民主嘅體制裏面，佢能夠執政，佢能夠成為一個成立一個政府，但係佢冇宣布台獨啊！好啦，佢哋係由黨外嘅時期去爭取，係咪？有人被拉，有人被坐監，顧文麟嗰段時間就係你哋講緊。嗰陣時係國民黨最反共嘅年代，亦都你講緊嘅白色恐怖年代，拉你坐監嘅年代， 係 咪？但係人哋嘅嗰陣時嘅抗爭， 估物論點都好咧，話咩鄭南榕自焚又好，咩嘢都好，個個都有做到一啲犧牲嘅嘢，或者夠膽嘅抗爭，放炸彈。民進黨喺香港寄個炸彈郵包過去，炸到個立委斷咗隻手，係咪？咁嗰個年代亦都係國民黨反共嘅年代。我講抗爭，你哋學唔到國民黨，學唔到民進黨反共嘅地下工作，你哋學唔到國民黨嘅以前。你哋唔係得把嘴，係得啲乜嘢呢？好啦，到香港回歸以嚟呢二十幾年，你泛民年年攞到個議席上去立法會，每一次都叫人含淚投票，每一次都叫人守住你個議席，唔係就撲街冚家產， 就節節敗退。 你守護到啲乜嘢呢？我睇唔出守護到啲乜嘢。所以如果香港嘅人唔好再攞住民進黨同國民黨或者台灣嘅政治嚟同自己取暖，或者同大家鬥可憐，唔好攞呢樣嘢。 同埋其實我唔覺得台灣可憐，係我哋可憐。 我哋可憐啫，大佬。人哋有軍隊耍炸彈，人哋有紅衫飛彈。 你嗰個叫做咩？佢嗰個政治改革咧，喺台灣嘅政治改革咧，好大程度上咧係國民黨係有個主導權嘅。即其實那個政治國家從來都不是你話在街道啊放個炸，其實 經國開始放， 其實真的不是一件事嚟嘅。你諗清楚，成個主導權在中國 國 黨嘅 手 上，咁佢完全成個政治改革到民主改革都係咁。 我唔好去幫國民黨講呢、這個，即係我唔係今日唔係去分析即呢個台灣嘅政治改革，蔣經國嘅貢獻，唔好講呢樣嘢住。我就講一樣嘢，人哋夠吉屎去做呢抗爭嘅時候，你香港做啲乜嘢？而家就好啦，巴閉啊！攞把遮出嚟就話自己好犀利，雨傘革命，你明白？你同你講俾民進黨聽，民進黨笑你啦，仆街！ 哦，咁又唔係嘅，咁啊，唔好咁講。 其實當年雨傘革命嗰陣時候，大佬。 但係問題就係而家香港有好 KMT 都會祝福嘅， 有好多有好多義士，香港有好多義士，旺角嘅義士俾人拉咗入去，好多宣揚港獨嘅，最快割席嘅就係你班泛民啦。 咁啊系啊，當初嗰個國籍，真係咁速噶，即係刺完刺角都嚟啊！嗰個佢係好快， 呢耍刺角 佢好快噶。咁你又冇打算同呢個抗爭者連結啦？咁你我跟住我而家今日又見到你哋，哇！ 開口埋口 N 加十三， 開點樣 N 加？哦，係 N 加十三啊！同埋喂，咁耐以嚟，咁你除咗同埋最好笑就係你對台灣嘅資訊，佢嚟到哦口供，即係全部都係跟住時代力量同埋嗰個民進黨嘅文宣嚟出發。人哋叫你又做乜嘢又跳，跟住人哋啲指揮棒起舞，起完舞之後你又唔知道自己做咗啲乜嘢。其實你有冇考慮過？其實講完之後，其實 知唔知自己講緊啲咩咧？ 係啊，有時候你都要諗下，究竟你對嗰個件事係咩睇法噶嘛？ 唔係冇幫助啊，講完啲嘢。 唔係冇幫助嘅嗱，咁你喂咁民心 對我哋唔好講台灣，對我哋香港。有冇幫助先？你咁 好件事，你鬧 好嘅嘢睇唔到，到咗而家簽咗27.2亿嘅合約啊，全部睇唔到。 咁唔係，佢咪話你投共咯，就係、是、人哋俾錢你哋鬼 計啦。好簡單一樣嘢， 賤賣到買就睇到。 我唔想，我唔，因為其實我哋準備咗啲圖嘅，就講下即係陳谷去大陸嗰啲，即係我覺得，屌我唔想攞出嚟啊！你揾撲街自己 Google 下啦。自己去找係啦，即係我咧，我哋有十幾張呢啲咁嘅圖，係啦，我就想講，頭先温子仲講啦，我繼續補充呢樣嘢，韓國瑜借嚟香港第一日揾咗幾多億？ 揾咗27亿啊嘛， 24亿，24亿，跟住額外鮮花項目咧就喺澳門嘅嗰邊嘅，跟住再喺深圳再會簽。 深圳少啲， 嗱，即係嗰啲人就講啦，話誒，咁你有經濟訂單訂到個主權冇咗，觸及呢個主權紅線。 唔係，咁而家唔係，而家有冇丟到任何嘢先？即係嗱，你要係講話背後會有嘢，背後有丟咗嘅，屌你民主黨到而家未交代你入中聯辦嗰啲丟咗啲咩嘢啦，係咪？咁但係你而家係用一種你自己幻想出嚟嘅，撲街你有病㗎！幻想出嚟，然後覺得人哋丟咗啲乜嘢？ 同埋，喂，嗰一個密約，我係都唔會同你個市長簽啦，大佬啊，黐線嘅咩？就算喂，大佬你 市長唔係國家元首啊！ 今日蔡英文又真係有趣，佢講嗰樣嘢就話，叫阿韓市長喺大陸去宣示中華民國嘅主權。 咁點解你？ 咁我又覺得真係非常之有趣嘅。喂，而家加下韓國瑜係。 是總統嗎？喂，這件事是你做的嘛，你看還可以搞這些這樣的事，這件事是你說的嘛，你自己不敢宣示主權啦，說啊，中華民國四個字何時從你蔡英文把口說出來， 我覺得難聽多餘，民進黨政府多年都是這樣的，哎，你他真的有他撲住人家，如果肯歡迎他撲到都去的，你見好像世衛那樣人家羞辱你說中國台灣啊，好啊，中國台灣都好啊，這樣衝過去出去出席，都人家都不讓你出席啦，當然就 現在沒有啦， 喂，你見到其實是他們是無所不用其極，就算去到人家怎樣侮辱他啊，他都覺得 OK， 只要人家給他，其實一班這樣的人叫人家去捍衛中華民國那個主權呢，我覺得是匪夷所思的，你明白？還有這麼多個國民黨的那些元首啦，我們那些主席呢訪錄的時候都是有跟人提過這件事的，中華民國你要正視怎樣怎樣怎樣，其實這麼多年都是有的，當然啦，他們一講說、哎、其實你沒有就沒有、我沒辦法啦，是不是你我們做完跟著你說沒有，那沒事啊，你正義宣傳的嘛， 選擇性看到 的東西，選擇性 失蹤的，找些東西遮住眼， 但有時候如果我們香港是不是可以撇開這些東西呢，你不要說我怎樣突然說搞假中立，喂，我們說真的，雖然 我自己都很親藍，但是問題是 你分析事件的時候不是親，其實我是藍的藍的化身你不要說這些事先，等我扮中立先，那扮 而已，快點， 那我說的就是快點，你要吸收了是所有東西的資訊你才好做個分析的、哦、你拿了那些錄那些大便食拿完那套， 其實 呢講廢話， 真真正正的錄呢是有一套論述的，這件事我都 OK 的，一個他的觀念和他的想法想法，我覺得我完全沒有問題，我覺得是可以 沒問題的， 可以我可以諒解的，可以體諒的，但是有一件事就是說你們以只不過拿部分一些抽一點點的資訊然後大聲去疾呼這件事呢，嗱，我覺得你小心一點，即係呢叫做搭錯車， 誒唔會㗎，佢哋撞死佢哋都唔覺㗎， 淨係一樣嘢 啊，仲有一樣嘢，好理性咁講，一個中國原則，去到訪問或者去到視察嚟入嚟過嚟香港澳門或者入去淪陷區試試，其實一個中國原則。我可以告诉大家，由韩市长落车这个规格亦都是以前洪秀柱亦都是以前、各个民进党的人 的高层，包括谢长廷、游石坤、甚至乎冇手的，不是以前未有这个原则底下，陈水扁是立委的期间，前总统陈水扁是立委，当立委的期间，他去北京，喂，北京的所謂的人民大會堂有沒有降下五星旗？但今次韓市長他的沿途是確守了，大家是確守了這個原則，互不承認互不否定啊！所有沿途建築物包括埋那個民安隊那個總部那個天頂嗰度啊，係血腥紅旗係冇掛嘅。佢經過沿途建築物， 講得難聽啲啊， 呢個咪禮儀咯。 都講你跟住嗰啲民進黨啊，台灣嘅綠營嘅口吻，哇！一國兩呢邊啊，可能九月共識邊啊，有中國表係你哋國民黨。 你陳水扁未做緊立委嗰陣時啊，中華民國嘅立法委員嗰時啊，你係到訪大陸嗰陣時啊，仲要喺架八一軍嗰個匪軍嗰個軍車前面影相啊！你民主派看看啦， 唔系咁啊，算啦。 2012年咧嘅謝長廷咧就嚟過香港拜訪嘅，亦都有見過中聯辦。咁當時咧，佢哋嘅發言人就話咧，同中共嘅交流咧係 好勵，要鼓勵嘅，要值得鼓勵，要多交流添，仲要。 再話務實， 即係其實 務實嘅， 務實。 你貨個人嚟講，韓國如果同中聯辦或者同任何一個中共嘅人傾偈，我歡唔歡咧？梗係歡喜啦，唔好傾好傾，係唔好見好見。嗱，但係咁講，即係咁講，你可以不愛國民黨，你可以唔喜歡佢，但係絕對冇一個理由去愛上國民民進黨。因为他做的同一样东西，你在说国民党的时候，其实民进党通通都有做。 冇错。 是啊，其实喂，喂大佬，原则上你应该检讨这个执政党的，为什么人家在野的时候你都不断地追着人家咬呢？ 鸡蛋与高墙批评鸡蛋啊。 这次最大问题，连我们很大部分香港人都起了网。 咁啊先至係一個最大嘅，因為以往台灣嘅新聞咧，其實大家咪當時發生， 因為其實你見到咧，嗱，其實你見到而家咧台港嘅嗰個所謂反對派，我唔知點解佢同嗰邊嘅執政黨係覺得自己係反對派連線啦。咁佢咁樣做，佢覺得咁樣咧，佢做到一個海外聲勢。即係可以拉攏一齊咧，一齊反啊咁。咁但係問題，佢從來都唔覺，從來都唔明白民進黨喺望我哋香港人嘅時候，只不過一個消耗品，係一個最慘嘅消耗品。 我哋今次好多人參與，好多 KOL 都參與咗，包括埋連青山醫院某個先參與。 唔係好正常㗎，好正常㗎。而家潮流屌國民黨，邊個唔屌啫？喂，屌哥，喂，好辛苦噶！我今日做呢个节目上嚟讲呢几个嘢， 可以追电话咁，追 iPhone 咁。 所以我上嚟呢度，上嚟呢度做呢个节目，我哋要做功课噶。但系闹国民党系唔需要成本噶嘛？ 系啊，真都买台，真都买台，真都买台， 几容易闹啫。 iPhone 讲完先嚟啊， 低成本效嘢。 好咁啊，我哋一下一节再讲啦。 饮下水先啊，大佬。